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3集，欧阳威，交锋。徐耀光穿着黑色的风衣，扣子严谨的系上，眸色清淡，正低头跟身边的人说话，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冷漠。身边来往的人都会朝他点头示意，可见他在这个宴会大厅的地位。大学后，秦宇就见过徐耀光一面，还是在京大校园。自那以后，秦宇就没有怎么关注徐耀光了。后来，徐耀光也陆续问过两次他小提琴曲谱的事儿。正值网上发生的事，秦宇就再也没有跟徐耀光联系过。直到今天，这人再度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秦宇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，穿着高跟鞋的脚步有些踉跄。秦四爷已经走到徐耀光身边，跟他打了招呼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秦宇指甲掐着掌心，努力让自己镇定。他抬头看向徐耀光，徐耀光的眸色低敛，目光掠过秦宇，没有起半点涟漪。他略微朝秦四爷一行人点点头。被沈家、林家人万分小心对待的秦四爷，半点儿也没有感觉被怠慢。从头到尾，徐耀光没有多看秦宇一秒。 你认识小徐少？ 等走到另一边，秦四爷才侧身看向秦宇。 对，你跟小徐少是一届的，他高三就在云城，你们俩应该是校友。 秦宇恍惚地点了点头。或许因为秦宇跟徐耀光的关系，秦四爷对秦宇也多了一些耐心。看到他略显失落惊讶的表情，稍微笑了笑，说 小徐少这样的人不记得你很正常，他是徐家下一任家主，已经接手家族事务一年了，不过毕竟有同学情在。 他淡淡说着，却不知道给秦宇带来了多大的冲击。当初他旁敲侧击问过徐耀光，徐耀光生活一向简朴，来回坐的都是乔生的车，住的还是集体宿舍。秦宇脑子嗡嗡作响，身边人声音全都化作了光影，在他耳边也嗡嗡作响着。9点半，徐家两边的人大部分已经就位了，主座席次席上坐着的都是四大家族的人，徐耀光等稍微年轻一辈的在次席，程老爷子这种老家伙都在主座席。继承人仪式开始前都是众人交际的时间，除了徐家跟程家，没有哪个家族能办得起阵容如此豪华的宴会。 我爸还是来了程家。 程饶汉拿着酒杯对身边的心腹笑道， 看来他还没有因为我那个三弟和那个女孩失去理智。 不仅程老爷子没去那边，连程温如都没去，若是以往，不说两个都去，至少有一个会去。这么说起来，程老爷子跟程温如也没有把秦冉看得太重。不远处，程俊跟秦冉朝这边走着，程饶汉声音一顿，他嗤笑， 这两人自己都来了。 能来这个宴会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得上顶级圈子，大部分都是认识程俊的，但基本上都跟他不熟，除了江东叶这几个人，少有人敢跟他打招呼。秦冉跟程俊的座位也是次席，次席年轻人要稍微多一点，徐二叔也在次席，徐耀光还在招待客人没有来。 徐先生， 次席上有人询问徐二叔， 徐老找的继承人到底是谁啊？真的不是小徐少？ 说起这个，徐二叔摇头，他不动声色道， 不是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消息。 别说其他人好奇， 快十点了，徐家本家人也好奇啊。一行人正聊着，程俊跟秦冉到来了。对于秦冉，徐二叔自然认识，研究院的大功臣，以后成就不可限量。 秦冉同学，不，应该叫你秦研究员同志。 徐二叔站起来跟程俊打了招呼之后，就十分有礼貌地跟秦冉握手。 以后请多多关照。 饭桌上大部分人都听说过秦冉这个京城炙手可热的人物，看过秦冉，跟着把目光转向他身边的程俊。程俊正习惯性地拉开身边的一个椅子让秦冉坐下。饭桌上所有认识程俊的人，除程饶汉之外，全都愣住。秦冉跟程俊的关系，只有程家内部还有少数几人知道。最近一段时间京城发生的事情多，大部分人关注力都在徐家 M 周身上。对于程家不太管事的浪荡三子的桃色新闻，其他家族没有怎么关注，还停留在之前圈子里忽然兴起的传闻，停留在学渣买学校的定位上。谁也不知道这传闻是谁兴起来的，但据说来源可靠，大部分人都是信了的。毕竟程家太子爷什么事干不出来呢？也因此在这之后没有那么多人继续关注桃色新闻了。直到今天，秦冉的基本信息在京城也不算秘密了，无论是年龄还是出生地点都跟之前的传闻无差。至于其他学渣买学校，这究竟是谁传出来的谣言呢？桌子上不知情的人有些癫狂，只有程饶汉他脸色有点黑。好半晌之后，这些人才反应过来，徐二叔看向秦冉，询问起他老师的问题。 你老师确定了没有？听说方院长也在打听你的消息。 方院长？ 身后一道轻缓的声音传来，淡如清风。听到这道声音，桌上除了程俊还有秦冉以外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，热情有礼地同欧阳威打招呼，连程饶汉都不例外。 欧阳小姐， 欧阳小姐。 秦冉意识到这就是京城名声十分大，之前还是城木女神的那位吗？他靠着椅背朝身后看了一眼，欧阳威淡淡扫他一眼，转瞬即过，他看向徐二叔，大方有礼地说道： 方院长前两天才跟我说过，他暂时没有收徒的打算。 听到欧阳威的话，程饶汉忍不住低头，咽下嘴边的讽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